锵锵三人行，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聊两集。昨天这个徐老师也没讲完，讲的是什么话题呢？我觉得最近这个说中国电影有两个成绩，有人把这两个成绩放在一块儿说。一个成绩呢是吴京的这个《战狼二》啊，砸50亿，甚至是有没有60亿，有没有可能啊？ 不知道，有可能吗？看这架势。 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22》这部纪录片，讲慰安妇的纪录片，票一个纪录片呢，票房竟然也过了亿。嗯。所以有人把说这是中国电影现在两个成绩，或者说两个现象。昨天咱们后来呢，我倒聊到了最近日本 NHK 放的一个731部队的这个纪录片，这个我是看了。但是昨天引出徐老师啊，到这个当年这个德国纳粹的一些故事还没讲完，我们还想听 那个731那个电影里头，我就想起了当初德国他们也做这样的试验，他们后来揭露出来，他们为了训练德国的飞行员，因为他们德国飞行员可能会被打落打。飞行员非常宝贵，这个先知道，这个二战的时候飞行员非常非常重要。嗯，因为像英国的命运就决定在几百个保卫伦敦的飞行员身上。那么因此呢，他们要训练怎么要看到这个人掉的很冷啊，挪威那边的海很冷，假如掉下去了以后怎么样能够救回来，明白吧？那么他们就要做研究，他们怎么做研究呢？他们就把犹太人男的哈，就把他人工冰冻，冰到快死的，冰到快死的时候拿上来，然后呢，用各种方法去试验救他，这个都是有实际历史记载的，啊，热水啊，火炉啊，然后最特别的一个方法叫女人，就是叫犹太的女的哈上去，你要是能把她救活，嗯，你就活命，你要是救不活，你也死掉。嗯嗯嗯。所以犹太女的上去就也是什么都不用奇迹，然后德国人就在后面的那个窗口就看他们试验，就是说两个女的上去效果好还是一个女的上去效果好，证明出来哈，他们的研究证明就是说人在什么都不清醒的话最早清醒的是小弟弟。嗯，居然是有这样的情况。就那你想这个后来美国人都完全给他记载全查出来，就是说德国就是说很残酷嘛，就是就最基本就是违反人道嘛。那在德国呢就有这么一些审判，这些审判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不应该为，你可以不为希特勒服务，你可以不为，这一点呢就是所以后来凡二战期间为希特勒服务的人，当然也有人也被理解啦，你比方说保时捷这个设计师啊等等也被列挖根啊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就是受谴责的。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个社会，德国这个社会，即使在战争期间你还有一个空间，你可以不做法西斯，你可以回避，可以回避。 有吗？ 有。对，他们就我跟你讲那个展览就是什么，他全德国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律师，我记得他统计的清清楚楚，凡是执照律师比方说3000个的话，他们就会说有差不多1000个是积极的为纳粹服务的，有1000多个是中间的，有一些就停业了。停业这就好像日战期间你看梅兰芳留胡子啊，你明白吗？就是这种情况， 就个人是有选择的， 就是说我至少可以消极的退步。这个不仅是这样，连军人都是这样，很多德国军人是专业的嘛，所以战后审判的时候就是并不一定所有的将军都是希特勒的党徒啊，有些人不一定是纳粹，他是职业的将军啊，坦克军团司令啊，所以后来也有审判啊，就是说你到底是执行军令呢，还是说你看你要打仗的时候他不算你罪啊，但你要杀犹太人就是罪啊。所以他德国的这个整个反省他都建立了一个前提，就是说虽然战争期间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你作为一个军人，你作为什么，你其实有责任来抵抗这一条的。日本没有，清清楚，在日本任何情况下你只要是为天皇的，你这个理由就是被原谅的。 那我天，就是只要是为天皇， 对， 我就没有个人意志了吗？ 不，我看过有一个就是当时战时的那个就是在日本的就是父子通信， 那个儿子是派到前线，就写那个宣传文书嘛，就是一个作家被逼去写，就是宣扬他们这些战争的。他写信给他爸爸，就说好像我也不是很情愿啊。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农民，就跟他说，不愿意就不写了吧，就是你不需要写假话，你不写也可以。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德国那个特别好，就是说给人家一个感觉说，哦，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希望，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有退路，不知道有空间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个体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这样了。那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你总是还有一点点空间。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德意法德日这个法西斯啊，其实我现在觉得他给我们人类啊，有一个最重要的最切中灵魂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呀？就是人的头脑、人的感情、人的信仰是怎么样被改变的，这个事儿太可怕了。 你一遍遍看希特勒演讲下面这些人的狂热， 对 不对？你就这样，怎么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不对？ 就是所谓吸取二战教训呢、啊、我认为头一个就是这个教训，因为这个很可怕。就你比如说731部队的这些，我就说那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精英啊， 哎，医者父母心呐、啊、他们在家里是好父亲，他们在医院里是救死扶伤的。你甚至就是我认为他们在看起病来跟今天日本医院里的医生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为什么他是怎么发生了一个什么转变，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到了731部队，就是说，哎，我们的大军要打到西伯利亚，那冻伤的这个实验研究啊，我们就用这些俘虏，好家伙，把这个手放在外头反复的浇上冷水，用这个木棍子敲敲成像木板一样，然后再给你解冻，然后再给你解冻，最后呢测试出来，就是说冻伤了之后啊，最好的方法是用这个流动的这个水，而且这个水呢还必须是摄氏37.7度，可是这个呢是反复用摄氏50度、摄氏100度 试验出来的， 不断的试验。哎，那当他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哎，这个就像徐老师中文系主任，他是医学系主任，这个医生哎，他当时心里是，他是怎么觉得顺理成章？ 纪录片里面他有五个字我特别震撼，他说那是一场科学的狂欢，他们把所有做的事情认为是我是为了科学，而且到最后他们在就是自己就是正义化的时候，他说我跟美国试验那个原子弹是一样的，我不认为我有罪恶。 我就说我在这个里边，我企图在 NHK 播的这个片子里边寻找到这个原因的，我只找到一句话，就是里边一个被采访者现在还活着，他唯一为自己解释的理由，他当然今天知道这是不对的了，但是他唯一解释的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都这样。那个时候都这样， 都 全国都这样， 都这样。有两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刚才讲，就是其实他天皇他没有像西方的那个政教分离啊，所以他的政治权力跟宗教，他的就是神教嘛，就是天皇就以前，所以他还没有宗教的，对人类这个东西没有。另外还有一个次要，当然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战争期间啊，这个信息的垄断控制啊一流。你知道中途岛大战，日本不是4个航空母舰都打掉吗？日本人直到4-5年投降都不知道这4个航空母舰不见了，他就有这么大的本领来控制他的信息。 对， 这个日本人对信息的控制，你说的这个医院啊，其实在日本的整个二战史上那是非常重要，因为日本当时是陆军集团跟海军集团，陆军集团呢，关东军这边呢，他们是认为将来日本的利益要往北方去，那就跟希特勒呼应打西伯利亚，他要真这么打的话，朱可夫后来守莫斯科的时候那个兵团就调不过去，二战的结局怎么样的很难说了。但是呢海军集团呢就是说我们要有油，你这个打仗要坦克，所以我们去海军集团那个356的，最后日本是走了海军集团打那个珍珠港去了啊。但是当时你看得出来他花那么重金在731部队，其实是牵涉到日本的整个一个国家走向，关键还是一点，把国家意志看作是世界上的最高意志， 对， 高于人道主义。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啊，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做头脑简单的人，什么难得糊涂，我觉得应该做头脑复杂的人。所谓头脑复杂的人，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很多问题，比方说啊，哎，咱们两个意见可能不一样，甚至这种就是说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我们俩意见不一样，对吧？那么你错了，我批评你，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能不能杀了你？ 现在叫拉黑，不 用 杀。 就是说什么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锵锵三人行，咱们就是各种意见不同啊。意见不同呢，也许我气急了，我可以骂你，甚至我可以抽你一嘴巴，但是我可不可以烧死你？ 不， 你明白吗？就是你想过这个梯次吗？ 这里边是这样，你坚持你的原则，你可以做到的是，我就是想烧死你，这个可以的，没有这份激情啊，事情做不好的。但是另外会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你不可以烧死他，你烧死他，你自己也要烧死。 就是你们之间的意见， 你一下子转换了，你把我想不想烧死你，跟我可不可以烧死你，这是两回事。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是，我想烧死你，为了捍卫真理。但是我不可以烧死。 我说你们现在谈的这个真的要烧死，这个太极端。但现在的语言暴力已经上升到基本上可以把人给干掉，就是让他没法再活。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参加一个朋友大家那个聚会，有些不认识的人，然后一个人就是在那儿说，因为一部电影或者什么，在那儿说谁喜欢的我就去拉黑他，怎么怎么样。我是 战狼二， 就是我是这个自由派啊，你们谁那个？哎，我说那可是我说。你的有一些原则的东西我可能也认同，但是你这样的说法不是跟你自己反对的是一样吗？我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后来我慢慢发现这种说话的时候他是有一种优越感，他是认为说我认可的这个东西优过你这个，你这怎么傻你就看不见，这个里面有种优越感让他自己觉得很开心。啊，我就说为什么不能走到对面去看看？我说我更感兴趣是那个人怎么变成他的那个意见的。那个人不见得受的教育比你低，不见得收入比你低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好奇他为什么可以变成他。就是重要的不是 being， 就是这个你现在是什么，而是这个 becoming， 你是怎么变成这一步的？我非常好奇。 优越感很正常。这个两边吵起来就说明电影很成功。 不是这个，但是你说这个挺，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也是不能理解某一种人类，就是比如说像美国大选的时候，就是他们原来说，就说一个家庭哎，你投希拉里，我投特朗普的话，就一个家庭就打起来了。 这还好了，那文革当中家里两派，这个你好派，我屁派，不同床了。 对，这不是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个现象。而我就觉得啊，你看哈，做这个节目，我今天有时候接触一些大知识分子，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你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做人就是是非，首先要明是非。可是你看，我就发现啊，屁股决定脑袋。我坐在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上啊。我就老觉得你们那些观点之争，我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感觉。就是说，我说咱们是哥们儿，对我来说，你们的观点之争能比咱们的感情重要吗？能比咱们友谊重要吗？你们那算什么呢？ 对，你这个就是是非啊！你的是非里边就是说，别吵起来呀，大家要宽容啊。这个就是你的事啊，要是这两个人吵起来，我跟怡君今天节目做完了以后，我们翻脸了，你就觉得我们是非了， 就是， 你还是你的是非观啊。 就 这就是原则啊。 就比如说， 我认为坚持原则是对的， 就是区一个战狼二，你喜欢我不喜欢，咱俩咱俩嘻嘻哈哈的聊聊不就得了吗？ 怎么能 咱俩要杀了你吗？那就我觉得这是什么 情况呢？怎么能区呢？这个创造记录啊，这个单 不是你对一部电影的观感，能把咱俩变成仇敌吗？我不能理解。我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就发现我这个人是不行，就是真是没有原则，爱憎不分。你比如说那边，哎，我跟我的朋友，我跟你说，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就完全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哎，我说我喜欢《战狼二》，我说我不喜欢《战狼二》，你说你喜欢《战狼二》是吧？哎，我看你要有点着急呢，我说好，《战狼二》非常好。 是吗？你是这样的。 我无所谓，知道吗？我们两个 那 有爱高于，但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有爱高于一切。 但你会不会心底里觉得这个人那么傻，我还跟他做朋友，会这样吗？ 无所谓。 你没有智力。 我跟你讲，我们一桌朋友，有的时候他们抬杠，的确，有的人说《战狼二》咋就怎么，再吵起来。我扮演什么角色，你知道吗？好。好的很，好的很，这是行，你买单 。 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这桌人相爱，你明白吗？要让我们这桌人愉快的聊天。 但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呐。对你来说，安定团结和谐聊天， 没错， 就是 我才是管安定团结的。 吵起来那就是非， 对，我认为 是有的。 我认为和谐社会大于一切。 但我站在你对面，我还是有一个非。 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则还是有的。不，我有兴趣去了解另外一个人跟我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如果当中有一些诉求是正确的，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到等等，这个都没错。但当到一个事情，我们最后有一个关口，你非得要站出来用行动去表明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做。 不是，我跟你说， 你不可以完全没有原则。 我也不是，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讲讲这个？ 可以。 这两个人就是 不是你看了，但是我让你讲之前呢，我还是要跟你说点别的事儿，就是说呢，我们上次聊过一回《战狼二》，李菁和潘采夫两位老师还专门去看了，看了之后那天李菁就跟我说，哎呀，有人骂我了。然后就骂什么，哎，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样。我说我不是没有是非，我觉得我是对人有更多的理解。你比方说，哎，其实很多事儿你可以多种解释。李菁呢，专门带着她一个小闺蜜，俩女的就去看，对吧？然后她讲了一些她对这个电影的观感，那意思她不大感冒，好像两个人有点窃窃私语，是吧？后边人说，不是， 她要站起来走，以为坏人打完了， 不是，以为完了，那个俩人本来想站起来，被后边一声呵斥，坐下，还有彩蛋呢，就是，那也好， 什么叫还有彩蛋？ 后面还有别的东西看吧？ 那意思是不是后边还有点什么东西？就是说，哎，她当时说这个话呢，批评她的人显然是特别粉《战狼二》的。他们甚至就是说觉得你说这个语气，你怎么可以这个语气讲呢？就是你把我们这看的这么好的一个电影，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观感？可是要叫我说，你只要对人多一点理解，他未必是观点之争啊。但这个女性嘛，女性对这种打打杀杀的片子，如果不是为了做节目。这个李菁平常， 我决定让给徐老师说话，我不说了。 我旁边一个女的，一路看得非常积极，呼呼就呼唤呼。 至少我是说，某一部分女性 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不行， 我不说了，我让徐老师说。 某一部分女性，她本身看这种打打杀杀的片子，是因为我要做节目，我硬让她去看的，因为她平常不会去看，你知道吗？那你她本身就有一种对这种高爆炸性的这种片子啊，我觉得她作为女性观众，她就是有点。不感冒，他平常不会看这种类型片，你明白吗？ 不，我看到的剧场里的女的看得很起劲的，还真的当以为真的，就是一旦紧急的时候全都惊叫起来，啊，就是这么，就是很入戏的，就是。 哎，你说说吧，这个《战狼二》，这个《战狼二》， 我还特地啊，我这种人是爱国啊，就是特地跑到深圳，专门开车过去，为了看这个电影，120块的电影票。 这事儿爱国怎么能算钱呢？提钱 这是最贵的电影票了，这香港没有那么贵的电影票，对不对？看完了以后呢，简单的说吧，就是说这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爱国，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戏基本上是用一个美国梦的形式演出了一个中国梦，就美国的方式的中国梦。那么因此呢，有一些人呢爱国呢，就是因为里边有中国人打赢了，他就很开心爱国了。那另外一些人不满意的人呢，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的梦怎么跟美国的梦一样呢？你不要，我想起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做餐饮业，他曾经有一度跟我义愤填膺地讲，这个 KFC 啊，这个肯塔基啊，在中国赚了多少中国人的钱，而这种鸡的这个做法哈，就是又是不是中国人习惯的一种东西，然后赚那么大的钱，他就设想开一个类似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店，名字叫中华鸡，啊，然后呢，所有的做法呢，就不要笑啊，所有的做法呢跟肯塔基一样，就是鸡也是转基因啊，做法啊什么的，然后每次买鸡的时候呢，你西方人是搞美国队长嘛，我们就搞《水浒》108个好汉呐、啊，或者是那个老头的像就换成岳飞的像啊等等，就全部搞成一个中国内容的， 吃那个葫芦肉是 不 小餐腿 吃的东西呢，全部不变的，大热。大爆，他说这一定大爆。 果汁叫匈奴血。 然后，哎，哦对，不 ，anyway， 就是说他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很有创意。我不知道他成功没成功，但是在《战狼二》里，我觉得成功了。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中国年轻人喜欢那个方式，其实这个方式是西式的， 它不符合中国过去的东西的，但是它打的是一个中国梦。那么这里边就有两种了，就是第一种爱国的话，就说好啊，你看原来我喜欢吃这个鸡，那就关键是你喜不喜欢吃这个鸡，你喜欢吃这个鸡，但原来我都是冲这个外国老头吃，现在我冲着岳飞吃，我每一口都在体现我们中华下民族。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对不对？你明白没有？这样这个很多人就这么激动，因为这次看这个电影，很多人就是觉得 满江红不是川菜吗？ 打是打的跟美国的一样，但是人是中国人。最后就是拿了红旗说中国护照怎么好的帮，当然有人说用假护照这个不对，但是里边解救黑人兄弟，最后还打败了一个西洋的人，大涨了志气。就是说本来你在第一滴血啊什么那个美国队长里边看到的故事，现在换成中国人，那这是第一批人非常爱国，我也非常同意。但是还有第二批人，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肯塔基，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打打杀杀的美国梦， 是不？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吗？ 然后呢，他就说，今天中国人也吃醉于这样的一种西式的吃法，也西那么喜欢美国队长的，因为他整个这个戏的编导下面技术人员就是美国队长的原班人马。他整个戏啊，除了导演 中国队长， 然后他的整个艺术团队啊，都是美国大 厨师肯德基， 美国大片的那个实际的人员，全部都是他们技术上，所以拍的就是衣服不同，整个打法为什么看得这么过瘾？但是要是你这个人本来就对这套打法不满意，或者你对肯塔基不喜欢的话，你会怎么讲？你会假如说哈，你的叔叔家里的，你看到你的侄子侄女，他们那么喜欢吃肯塔基，你本来还可以批评他们，现在他们那么喜欢吃华夏鸡，你怎么办？明白吗？但是其实这种在我看来也是爱国，它两种都是爱国。后面一种爱国，他就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真是要崛起，不要学美国队长这一套好不好啊？对不对？那也是爱国，对不对？ 你给我提供了一个这个。 等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行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一斌， 徐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提供了我一个 开餐馆去了吧？ 不是，就是我以前经常想，当我们在谈论叫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创作上，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电影上面，当我们好，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一套东西的时候，你常常发现我落笔或者我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人家的。 我找不到，我要么就回归了一直被洗的那种东西，要么就是找好莱坞。我们是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太久了，在。您熟悉这个文学里面也很久，我自己也经常就是看东西看多了，我自己的我好我找没有 这个呢， 你只能用它的。 你在文学上呢，你还有很多周转余地，但是电影就不行，因为电影是一盘工业，是一盘生意啊，票房就是一切，所以他现在这个成就啊，不管你政治上怎么看，艺术上怎么看，全世界都羡慕，美国人都羡慕啊。你现在单单亚洲的，这是打进世界前多少名的唯一一部亚洲电影啊！所以 在海外市场不是说一般吗？ 但是它总量啊，它现了不起就了不起。现在中国不靠海外市场，它就我们不理你们怎么看？你说我们狂妄自大，你说我们对外炫舞，你说我们种族什么什么，没关系，我们自己的神州大地就已经创造世界纪录了。 内需， 所以他们当然这个外国鬼子肯定会颤抖了。你就我看他们就说那个， 发抖 吧，对啊， 英国那个有网民那个媒体，英国媒体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这个犯我强悍者随远必诛啊，这个翻译可能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因为我看着英国网友反映说啊，惹你们中国的 打肚子里来 了，杀我们了，这。就是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侵犯我们中国的，我那意思在那个老外那理解就是反我中华者随远必诛，你让我们不高兴我们就要去杀你，这可不行，所以闹笑话嘛。翻译 咱们前几年不老说中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叫和为贵吗？不是以前，然后那个还经常以前说就是引用一句那个穆罕默德的话叫求之不怕远在中国嘛，以前对西方人或者说对这个中东啊，对外部世界来说中国是非常非常远，但他们一直认为中国是求之之地。 那是不同的时期，那是韬光养晦，现在我们已经崛起了。 这个我跟你说，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文化什么都有，但是就跟电影一样， 我过去以为呢，这个电影是文化产品，对吧？它呢，但是我现在发现它确实有复杂性。我以为价值观是价值观，电影是电影，但现在我就发现呢，价值观也可以拿来用作商业的这个电影啊。 他不管怎么样，他畅销，他比《美人鱼》啊，比什么《搜神记》，人家觉得。